因为我们自己新浪就在西二旗办公嘛， 嗯， 然后这个区域里边的几个行政也都挺熟的，然后就想着这些企业的员工，咱们就近下班一块去看看房，所以带他们去看了一趟，特别好玩。最近不是世界杯快开播了嘛，然后你想我回来逛一圈也都十点了， 这不已经开播了吗？ 是对，开播了。然后好多技术同事晚上十点多让我必须把他们送回到那个公司楼下 看球是吧？ 不，继续加班 啊，继续加班 还对，你看这是一活动，然后还有一活动就是。是我们出的那个视频节目，然后就是今儿说的嘛，就是100万能在哪儿买房，做了一个好玩的视频节目，那你也得写稿子、配音、剪辑，反正也挺忙的。昨天在望京 SOHO， 包括今天也做了一个我们品牌输出的活动。 嗯，所以反正各种活动也挺多，像我们自己本身其实活动也很多。 对， 我们也预告一下，预告一下那个整个全年的活动，当然就是我们这个装修陪同计划了哈。 嗯、 然后刚才在上节目之前还接到了一个朋友的电话，说：“嗯、哎，我看你们公众号是有装修陪同活动吗？”我说：“是啊。”然后收费吗？不收费，肯定我们是公益的嘛。嗯、就是等等啊，就是可能最近大家也是要装修的，也开始慢慢也开始要了解了，因为像九十月份是属于这种装修的旺季嘛。那现在七八月份很多都要需要开始，比如说。找一些这种装修公司啊，找一些这种主材呀、啊，都要去看了、啊、 是， 所以呢、嗯，就是现在大家这个了解的比较多。那大家如果想参加我们的这个装修陪同计划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在六月底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就是品茶的活动，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哎，你这个怎么这个房产节目和品茶 跳跃？ 没有，其实我倒是觉得说，咱们有的时候线下活动的时候啊， 嗯、 可以让大家放松一点， 是 做一些什么。什么见面会啊，然后大家一起喝喝茶聊聊天，也其实有时候也挺好的啊，也不能每次咱都非得跟打了鸡血一样去看房是吧？ 对 啊，然后等等吧，就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啊、 嗯、 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看到了。那我们今天还是说咱这话题啊，很多朋友都等着呢、 嗯、 说这100万到底在哪能买。先说一个朋友的留言啊，他说自己呢是26岁，北京户口，单身，那最近这半年呢一直在琢磨着这买房的事儿啊，虽然说这个是老北京人，但是家里面只有一套房，而且现在手头呢凑齐了6个钱包，说能出的首付一共也就100万出头。那现在是跟爸妈一起住没问题，但是觉得吧还是得早点上车才踏实。说到这个6个钱包，我特想问一点，什么叫6个钱包啊？ 嗯，是个网络热词，你现在百度应该已经有它的词条了，就是所谓的6个钱包，比如说咱们两个是夫妻、 嗯、 然后我这边我自己的爸爸妈妈的爷爷奶奶的，反正是这还有姥姥姥爷凑3个，然后您那边也是这3位长辈凑3个、 啊、 一共6个， 就等于说自己的直系亲属是吧？ 对，所以这个同学过于激动了，他不是单身吗？他顶多能凑3个钱包 啊。对对、 哦、 这倒是啊。 嗯、 哦，所以就是说可能就是现在大家这个把自己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反正都凑一下也是想赶紧上车，但是确实只有100万，这个时候怎么办、 嗯、对，100万，而且您又是刚需，所以刚需呢我没法给您推荐密云啊这种太远的项目，那就说咱们能够得着的其实就俩，西边房山周口店地铁站旁边有一个万科的气象树，是现境22000，然后差不多首付70多万能上车。东边就是通州的余家坞，首开提香郡，差不多也是200多万能上车、 嗯、 这俩。 嗯，那如果首付100万的话，现在除了刚刚你说这个两个地方， 嗯， 到底在北京别的地儿就没有了吗？ 其实吧，我自己的朋友如果是西边买房的，然后我还会建议他们去看看二手房嘛。 嗯， 比如说、 哎、二手房有可能会有。 对，那但是二手房其实咱也只能买到地铁边的一居室了。地铁边一居室，其实房山县的，比如盐村站旁边那种次新房的一居室，您还都能买，绿城的环境也还不错。但是很多朋友他还是因为加杠杆的原因，他都是想买新房。就是很多人对新房他有执念嘛。 对，但是其实我倒是觉得啊、 嗯、 就是因为现在毕竟新房的这个地呀、啊、越来越少。 嗯。 就是说你如果想找一个，就尤其是比如说这个2、3环啊是吧，3、4环，就这种就是比较好的一些地方呢，它可能真的是没有这种新的这些地。所以说呢，看看这个次新的那种二手房我觉得也挺好的。 是，次新二手房就是首付会高一点，就看咱们自己的能力。 嗯、对、 嗯、 对对，嗯。好，那还有很多朋友比如说想选这个通州哈，我们觉得也可以来说一说，就为什么大家现在对通州那么的热衷，虽然说通州这个限购还是挺严的吧。 对，通州反正您就记着这样一个价格的表，然后您按照这个价格来看看房子嘛。比如说以同样的面积来算呢，咱们北京现在新房的总价的均价就是刚需这一档360万以上，但是通州这个区域来说刚需的档已经到了500万，算上就是 再算上咱们的二手房，比如五年、十年、二十年的，那北京差不多这种均价是在480万一套，通州呢均价是在370万一套。这个就意味着，比如说老北京，它一定是比老通州要贵，但是新通州要比新北京贵。所以您买房的时候看价格，想在通州买房，肯定是因为通州副中心的那个利好。所以说，如果买新房，那价格贵一点，目前就是这样一个趋势。 嗯，然后我倒是觉得通州，因为毕竟这几年的发展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未来的这种发展方向也是挺好的。 是， 那能跟我们说一下吗？现在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比如说像通州啊，大概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比如说大概的这种均价呀，和比如说像现在大家觉得像500万以内的，就是因为现在不是说这个上千万都算刚需了吗？这个咱说便宜点了，500万以内还有没有这种小房子可以买得到的？ 对，500万以内要是选通州的话，您可能就得选老通州。老通州就是指哪块呢？比如说像那个新华大街，或者说梨园这一片，然后新通州副中心它其实是台湖新城那一片嘛。 嗯， 然后老一片里边您如果选二手房的话，大概是能选一个2000到2010年左右的一个一居室或者小两居都能选到。 然后我看比如说也有一些盘啊，可能相对来说它以前比如说是别墅的呀什么的这种小区，然后呢等于说相对来说其实环境还是不错的， 是 吧？ 是，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首开提香郡， 对对对， 其实以前叫提香树，因为它远嘛，以前可能大家不是那么关注，现在像您说的新房也越来越少了，这个价格又很稀缺，而且它这次出的是刚需的产品，所以大家就都会看它。200多万你要买一个别墅的区域就还不错。包括其实因为这两年咱们不是要求同一个地块内不能有分割了吗？所以您买的时候，比如刚才说那个沙河地铁站旁边的立春湖墅就是这样，它叫立春湖墅，听着像别墅，其实里边呢是既有洋房也有别墅的，但是在一块地儿，就等于洋房业主很占便宜 了。那当然了， 对， 这个因为它的那个绿化率还是比较高的， 对， 是吧？然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西边，刚才你说那个七香树是什么情况？ 七香树很火，就是万科的限定房嘛，均价22000。然后在旁边还有一个地铁，就是地铁房山线的周口店站，那应该是雁房线的支线，2020年通车。很多人关注呢，就是觉得地铁边还能买一个咱们200多万的一个小三居就很棒了。但是呢，咱们得 三居啊， 90平三居嘛，现在 还是挺好的， 对，就是7090都做成这样。但是咱们得理智一点看，有这么几个问题。首先就是，我以前看过一个买房报告，就是记者去问这个置业顾问，您这个房子是精装还是毛坯？因为万科一般都卖精装嘛，但是万科说我这次卖的是毛坯，因为我这次算了一下，我的成本就在21500，我每平米只赚您500块钱。所以说我们作为买方就要想到，你不可能买到物超所值的东西。如果是这样一个房子呢，你拿到手，它其实顶多是一个21500的产品嘛。那这边有几个您要考虑的点，首先真的是远，就这个远不是我们以前老北京人说接受不了5环外6环外，它是6环外还要再外好久，它向 好久， 对，但向南再有20-30公里就到涿州了，但是向北40公里才能到市区。我说市区的概念是5环。 天哪！ 对，然后比如说旁边是有地铁站，那个地铁站雁房线的周口店站就算通了，从您家出来上地铁1个小时之后您能坐到长阳在5环边上。所以说我一直觉得这个项目纯刚需的朋友您买了，其实您后期通勤也很痛苦，估计您是会把这房子放着或者租着，然后在市区租一个，就是这个房子更适合房山本地人居住啊和上班啊这些人去买。假设您不是，您就是一个老北京人想上车，比如刚才那个同学那情况，我觉得还是通州那个项目您考虑一下 更适合一点。 对， 所以说这个无论是这个它的价格怎么样，你总得看综合来看，你不能光看说哎这价格挺便宜我们就去看一看买一买，但是其实它有便宜的道理，是吧？ 对，然后说到这个项目呢，就多说一句，万科这个限定房它也分洋房和别墅，然后这个楼盘旁边呢就还有另外一个别墅项目，如果您不是一个刚需客户，是一个别墅类的客户，这俩您倒是可以看看万科的，因为同样也限价嘛，它比旁边那个就便宜了大概得有大几十万吧，差不多。 哎，据说通州好像还有一个那个 K2 的产品啊，具体是也特别便宜。 K2 其实刚才咱们说首开提香郡为什么之前没人关注，就是关注不多呢？因为远，就是余家坞嘛。那 K2 那个十里春风要比它还远，在永乐店，就是马上就要到廊坊了。那这个项目其实它最近火的原因跟首开一样， 就是价格便宜，但是 K2 不是特别好。第一是太远了，周边什么配套都没有，就是瑜伽物好歹人家有当地的配套。 嗯， 另外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群里也有一些人买了，买完之后你要再想退是非常难的，跟开发商都有一些矛盾。 所以相对来说，这个大家还是谨慎一点，是不 是？ 是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这个房产的问题呢，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哈。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您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来和我们进行报名。那说到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限净房啊，大家知道这个热度还是不减的啊，因为毕竟限净房的价格呢，相对低一些嘛，大家还是比较喜欢。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几个目前比较热门的这种限净房？之前从最开始的时候咱不说了，你们有很多的活动也经常去看一些，那在这儿咱们总结一下吧。 总结一下，像最近因为最近关于限净房这么几条新闻，首先是开盘，南边的瀛海府，西南边的金月合住，这些都开盘了。那开盘之后您就能看到一个市场的需求，你像南边的那个瀛海地铁站旁边的瀛海府开盘三个小时就卖没了，这是一种需求。那房山那边的限净房呢，那个地方在房山也是属于很偏的了，开盘并没有去化掉嘛，去化不是很好，你也能看出市场它并不是一个就便宜我就买，它还是真的是一个刚需在看房，这是第一。第二呢，最近北边很火的这些限净房呢，建议您自己去看看。我自己是觉得沙河旁边那个丽春湖墅不错，然后海淀那边53000的价格限净房当然很吸引人了。那您要看这么几个事儿，一个是海淀一共批了8块限净房的地，7块应该都在那个区域，所以说这也不是唯一的一块。其次呢，那块地目前还是交通啊配套啊还不是太好，就是配套有这么几点。首先说这块地的本身，它的东边是一个回迁房小区，然后呢东南侧是一个创客小镇，但是那个创客小镇你再看它的规划里边是有一些公租房的。然后其次呢，它并不临地铁，它离地铁向南还有2公里，然后它目前出行是要走那个黑龙潭路，黑龙潭路还是比较拥堵的，当然未来是可以扩建的，这是第二。第三呢，我今天早晨刚看一个资料，大家可以自己搜搜南四环的那个限净房有动向了，公益西桥那儿的一个限净房90平的3居，您猜卖多少钱？ 6万1。 对，那肯定很多人都会关注嘛。 对， 所以这个即将成为未来的热门，你们也可以关注关注。 说到这个南四环啊，正好呢刚才也是有一个朋友啊也是在问啊，就说想买这个南四环外的一个国运村的房子，说那个地方怎么样，在这儿我们也是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 国运村我们业内网管国运村叫德贤三杰之一，为什么呢？大家开车走德贤路是一个高架嘛，然后从三环往四环走的时候，左边会有特别明显的三个社区，都是高楼，一个是首开的，一个是德贤公馆，还有一个就是国运村，三个都是尬新尬新的新房。那我自己是觉得房子没问题，国运村盖的也很漂亮，而且如果就这三个选，我觉得国运村还是最好的，因为它楼间距相对宽一些，会舒适一些，而且它是最南边，等于说最南边这一片楼，如果您住进去，再往南就没有遮挡了，就是您的面前就是公园了，很好。那我再说这个区域，我个人觉得一般，因为国运村现在应该卖6万多吧，6万出头嘛。如果是这个价格呢，倒是就是跟他自己本身的二手房比是个倒挂。但是这个区域它虽然在四环边，但它也属于旧宫了，并且这个区块是没有小学呀，就是教育配套的。如果您在这儿买了自住，孩子上学还是要送到，就是过马路还挺远的，就是旧宫那边的学校去上学，这是一个问题。第二问题就是这个地块比较孤立，它周边没有地铁，就是您上班还是要走德贤路为主。那基于这个价格，我如果是您，我是刚需的话，我倒是不介意再远一点买到亦庄去，尤其是亦庄西边那些居住氛围更好的地方。比如说二手房你可以选择孩子府、金茂月，新房那也有很多，比如最近金茂府推了，然后还有限净房再推，就是和悦华锦，还有一块金鱼的还没开。这个区域里边起码教育配套是成熟的，而且最近应该新有一个幼儿园的利好在。那如果 比如亦庄西边您还是觉得不靠地铁的话，您还可以往东边看，东边次区南旁边还有一个仙境房首创的，那好处是您既能接上亦庄的利好，又能接上通州的利好，因为马上就要通州了嘛。可以这么选选。 对，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房子没问题，但是就这个区域一般， 区域我自己觉得一般。 我觉得大家呢可以再去好好的这个看一看，包括周边走一走，因为有时候买房的话它还不是说这个一下两下一冲动就完事儿了，而且这位朋友呢问的时候他还是他还有需要把马家铺那边的一个房子卖掉然后再去换这样的一个房子，所以说更应该去小心一点。好的，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和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呢，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呢，您可以直接拨打85013710 85013710。近期呢这个北部的新楼盘呢其实也不少哈，然后呢三城一区当中的重点规划的未来科学城的板块有没有适合刚需购买的一些楼盘，而且未来科学城呢这个之前我们说它那边好像慢慢的往这种高端啊别墅啊这方面来走了，那刚需我们可不可以也在那边去找一找有没有适合我们的盘。 刚需在未来科学城周边呢就是北七家这个区域，你要找的话老盘就是我说住的舒服一点的嘛，金色曼香林您可以看看，如果是新房的话那目前集中在仙境房，仙境房比较热烈的两个，一个是华润的理想国，一个是保利和悦华喜，因为它俩就是一街之隔街对门。然后各有各的优点，华润因为尤其是北边的这些住户对华润非常熟悉，五彩城做的很漂亮嘛，然后包括橡树湾之类的，然后那华润这次做的也是小高层，应该跟之前的产品差不多。但是有一个问题，之前是说要不能说捆绑吧，就是您可以自己选，最好推荐您选精装修，那这个就是精装修标准是2000一平米，看您自己怎么选。然后街对面的保利呢是板楼一梯两户，这两个我个人觉得保利更好一些，反正它上周六的样板间是第一次开放，现在已经可以看了，那您自己也可以去看看。 说到这个精装啊，这个现在不知道现在就很多的这种企业精装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啊，就刚才你说到的比如说有的可以自己选的这种，那2000平米的这种标准，那是说如果你选择要精装的话，那是不是按照2000一平米的这种价格在给开发商， 是 如果说我要不选的话是不是2000一平米的这个价格他就给我减下来，我就不要，就 对， 就不交这个钱了是吧。 对，是这样一个，他包括刚才说那个七项数也是这种情况。 哎，这样的话其实我倒是觉得还是自己装比较好，比较省钱是吧。 是， 而且主要质量能够把控嘛。 对， 不知道精装用的是什么东西比较麻烦啊。那这边呢无论是这个纯的这种商品房还是现金房吧，能满足首付100万需求的这个楼盘可以说这个位置和面积肯定是不能够兼得的嘛，对吧。有没有选择是二者可以兼顾的呢，就是我们现在整个这个市场当中， 现在这个市场如果首付咱们就说100出头吧，然后兼顾区域，可能限定房里边只有万和斐利，就是南五环银海这个板块，银海地铁站旁边远洋的一个楼盘也是限定房，因为它有60平的一室一厅，这个差不多首付是在100出头112就能拿。 然后那个区域怎么样呢？ 还行，银海这个片区，对，这可以多聊聊，就是因为最近银海府不是很火嘛，然后我们群里呢就有很多人，比如说有错过的没去摇的，还有一个人是自己手里有号，后来呢犹豫给朋友了，结果朋友拿这号摇中了，自己就很痛苦嘛。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首先银海那个片区我很熟悉，然后您买着了当然是好事，因为那么多人扎堆买的项目那一定是个好楼盘，那个楼盘本身因为它卖完了嘛，已经它是一个非常低密的，你想四层一梯两户六层一梯两户，你家多清静对吧。 对，是。 然后但是呢如果您没买着我也没觉得有多可惜，因为这个区域就是集中了商品房、回迁房、两限房、经适房、公租房 都有， 对吧？就是这个区域相对来说，您未来住起来可能就是人会有点多，而且目前呢教育配套还没跟上，只有一个银海镇的中心小学，商业呢也没跟上，商业您基本还得去西红门或者去亦庄，然后所以这个区域唯一的利好是，就是目前来看最好的。八号线地铁站银海站就在这旁边，非常的近。八号线呢又是一个纵贯南北的，其中20多站都是可以换乘其他线的，所以您买这儿咱们刚需出行上班都非常的方便。

据快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呢近日也是发布了通知，那下月的一号起，北京住房公积金的月缴存额的上限将上调到6096元。那调整之后缴存的这种上限呢较现行标准提高了548元。那据悉住房公积金的年度呢是从每年的7月1号到下一年的6月30号，并不是从每年的1月1号开始计算的。所以说呢公积金的这种各项基数的调整也都是从每年的7月1号开始，包括缴存的上限、缴存的下限，那这些基数和北京市人社局公布的职工的月均的工资和最低的工资标准，还有就是基本的生活费等标准是相关的。 嗯，每年的六七月份，我国各城市会陆续调整咱们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上限，这个就影响了1.3亿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的钱包。住房公积金缴存上限呢，和当地的职工平均工资是相关的，后者一般是逐年上涨。今年调整之后呢，我们算了一下，存缴上限较现行标准是提高了548。 对， 北京地区企业为职工缴住房的比例呢，是企业根据自身情况在5%到12%的范围内去自由确定，执行期呢是到2020年4月30号。很多人都问公积金到底有什么好处？其实第一肯定是咱们的贷款，利率会非常的低。第二呢，您装修也可以用。第三就是住房货币化分配的形式是单位和您都缴存吗？到了退休年龄的时候就可以一次性的提出来，来补充您的养老费。反正这个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肯定是好事儿，就是盼着公积金贷款的额度什么时候也能往上调调。 对 对, 对， 这样就更好了。 没错啊，等于现在的这个最高上限应该是5548，就是5548。然后再加上548，也就是说从七月份大家现在能收到的可能就变成6096了。 对， 哎，其实还是挺好的， 挺好， 就是因为大家比如说如果是买房的话，很多朋友都会提取公积金来这种还款嘛，贷款，所以这样的话每个月相当于我们有6000多块钱都是可以用来这个还贷款的了。 是的 啊，还是非常不错的哈。但是呢就是也是刚刚你说的这个公积金的一个就是你可以用的这个额度什么时候能提高。 对 啊，还有呢就是可能因为毕竟现在就因为这个额度低嘛，然后呢再加上可能大家这个买房的这个款项它不像现在似的以前似的可能1-2百万就完事儿了，所以现在大家其实贷款的这个每个月的还月供的能力还是挺那什么的， 是 可能最普通的一个贷款也得10000多，对吧？ 对，我们算过现在比如你就拿现金房举例子，现金房按理说那就是纯刚需咱应该买的房，那基本上您也一个月是15000到18000吧。 没错，所以但是现在大家的工资呢可能还没有到这样的一个平均的一个程度，就算是这个公积金有6000多，那可能我们要还的可能也有个 一万 的，没错。所以我也希望就是公积金的这个那边贷款的那个，因为它有这样一个规定，就比如说你两边双方，比如说夫妻双方都是上限的话，那可能他就不允许你贷25年。啊，那可能也许只能给你贷5年， 是 啊，所以呢，这样的话，其实他的压力还是挺大的。 对， 所以看看是不是能够，根据现在这个房价总款的那个情况，把这个也能改一改，我觉得就最好了。 对对对， 就是你不要看人家这个上限，虽然人家上限，但是也才12000啊，是不 是？ 是啊。那你谁能挣了那么多，对吧？ 嗯。 啊，所以这个要能改一改，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好吧，我们下面继续来说下一个信息哈。317的调控以来呢，北京楼市的究竟有哪些变化？昨天呢是住建委发布2018年北京住房和城乡建设发展白皮书，降呢是去年楼市的主旋律。那市住建委表示说，今年将坚持调控目标不动摇，力度不放松啊，完善住房租赁市场租金监测，还有就是发布机制，逐步将个体非正规经营主体住房租金呢全面的纳入了监测的监管啊。 是的，咱们降是主旋律，其实呢是三降。三降是指哪三降呢？投资额下降，开发量下降，供应量下降。特别是供应量方面，2017年咱们全市新房商品住房上市是523.7万平方米 ,4.18万套。这个要到就是对比今年来说，咱们减少了 20.5% 和 9.5%。那与房地产开发的三降相匹配呢，咱们新房和二手房的成交量也是双降。新建商品房的销售是 4.3 万套，同比是减少 26.5%。二手房销售13.4 万套，同比减少 49.5%。 9.8%。在房住不炒的号召下呢，咱们北京的租赁市场在去年倒是有了长足的发展。2017年，咱们全市住房租赁市场累计交易是246.8万套次，同比增长是22.3%。住房租赁规模与买卖规模比呢是13.9:1，这也明显高于了以前的水平。所以说，现房价、净地价，包括这个，咱们现在已经有20多个等于项目已经入市了，已确定规划设计的方案呢又有8个。同时呢，可提供租赁的住房呢是4473万套，这些都会在2018年来开工。所以整体来说，咱们政府多渠道保障刚需居住人群的诉求，这个成果已经逐渐在显现了。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第三条信息哈。为了保护和恢复北京四合院的历史风貌呢，改善老城区居民的这样的一个居住环境，北京市政府办公厅日前下发关于加强直管公房管理的意见，提出要有序推进平房直管公房申请式腾退，鼓励通过平移置换来实施这个整院腾退的事情。 从2013年到2017年期间，北京市东西城区通过修缮、原地回迁还有外迁的方式，一共是累计完成了5万多户，外迁安置的是1.3万余户。这次呢，是通过平房直管公房这样申请腾退，就可以更好的保障咱们的四合院和老城的机理，同时进一步改善二环内人口聚集的情况，减少群租还有大杂院的现象。对于长期居住在自建房内有本市户籍，本人和配偶还有未成年子女在本市没有正式住房，并且自愿拆除自建房，可以将户口迁出，这样呢区政府可以安排配公租房。这个举措呢，肯定会让咱们北京老城区的面貌更加的井然有序。但是还是考虑到很多的院还有老房，这些主人都是老北京的老人，他们呢不一定是全部都有稳定的退休金和养老金作为保障的，所以说房租收益可能是他们的主要来源。相信政府在推出这一举措的同时呢，也会对老人的生活有更多的保障。 确实啊，像东西城其实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包括比如说东四那边哈有8条，然后这个西四这边也有8个条，是吧？然后呢，但是很多地方都属于这个四合院保护区嘛， 是， 所以可能里面就是你说要拆迁啊什么的，确确实实还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一个事情。 对， 所以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也能让很多人这个提高一些这种住房的这种条件啊，也还是不错的。当然，这次呢，只是针对的是这种直管公房哈，就是自管公房，比如像厂子的一些那些，现在还没有涉及到， 对吧？ 啊，当然今天呢，也在我们上节目之前呢，也有一个听众打过电话，就打我们那个85013310这个电话的时候呢，有朋友来问说，特想问一下自己的那个平房，怎么能够置换成楼房？我说这个呢，估计可能就得问一下，一个是您所在的这个直管公房的这个区域是吧？包括还得问一下这个有没有这个属于我们这个片儿不属于是吧？ 对， 所以这个不是说就是您说想换成楼房就随便都能换的， 是， 对，这个还是再去查一下啊。好，我们来关注下面一条信息，说昔日呢违建成片，如今呢是鲜花铺地。去年海淀区联合产权单位首农食品集团拆除了海淀区5环内面积最大的违建群，二合开21号院的8.5万平方米的违建。那今年这里绿化成为了面积达到257亩的花海，下一步产权单位将利用原有的一些合法建筑来打造文创的产业园。 二合开21号院位于海淀区青龙桥街道圆明园东里社区，占地面积呢是20万平方米，产权主体是首农集团所属的盛华四合公司。由于历史原因呢，从04年开始，那边其实群租还比较严重，四合公司呢将土地出租，二手房东呢就会把这些房子去分片划给租给很多人，常年是有10000人左右是在这儿居住的。那从今年3月开始，盛华四合公司开始平整土地进行绿化，现在呢已经腾退具备栽种条件的中心区域是17万平方米，那对应的257亩土地可以在平复之后去种植绿化，比如说像波斯菊呀、油菜花啊，您现在已经都可以看到了。下一步呢，还将进一步做文化建设区的这个指导，对部分存量房屋呢进行维修加固，来做成产业园。 好的，来我们看下面一条信息哈。 记者呢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呢，说全国统一的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呢已经实现了全国联网，我国不动产登记体系呢进入到了全面的运行阶段。自然资源部最新调查的一个统计显示，说目前全国335个城市、2853个县区，一共是设立3001个不动产登记办事大厅、3.8万个窗口、8万多一线登记工作人员，那平均每天呢是为30多万企业和群众来提供不动产的一个登记服务。 这次整顿呢主要是围绕不动产登记的推绕拖还有办证难这些问题，要用3个月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叫简政便民，清理取消没有法律依据的一些环节，比如说一些奇葩的证明啊、循环的证明、重复的证明等等，是一个便民的措施。但是咱们网传很多人都会说，就是这个是不是跟房产税的脚步临近有关，那业内表示这个举措没有明显的联系，目前还是一个坊间的猜测。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哈，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如果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啊，想让我们的专家呢全程帮您去指导一下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来进行报名。好，那下面我们来解决一下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哈。首先有朋友来问到说，这个共有产权房能否购买剩余产权？这个是前两天一个朋友来问到的，我们当时就跟他说，这个是不能够自己去买的。 对，这个因为共有产权房推出之后，它其实是替代咱们自住型商品房嘛。自住商品房2014年推出之后，它一直是个备受热议的话题。共产房呢，现在它还只有就是很短的一个时间，那很多人呢都会有猜测，比如说政府的这个权限能不能买，包括我还见过一些官方的大号居然说可以买，这个就是一定不可以的，目前是明确提出的。 对， 然后那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很多朋友问我，包括肯定也问您，就是共产房到底该不该买。反正我个人是觉得看您是什么样的刚需，就是您是一个年轻的刚需，买了房子5年10年以后也会面临着改善，这种情况下您的首套房能够置换出多少资金也很宝贵，那共产房在这一点上是一定不如现金或者商品的，这点您要考虑到。 没错啊。所以呢就是共有产权房为什么有这样一种性质的房产，其实也是为了很多的这种刚需哈、的做出来的这样一种产品。那这种产品就是希望大家来自住的，而不是说让你去把这个产权买回来然后你自己再去怎样，不是这么回事儿的。所以说如果您要能买剩下那些产权的一些钱，那您还不如直接去买商品房了，是吧？对，就不能是这样去做哈。好，来看下面一个朋友的问题啊，就是有朋友说到这个不能回购政府产权的这种公有产权房，那还有什么购买意义吗？这个其实也就刚才我说的，其实我们是为了去给一些这种需要的朋友然后来做的这样一个价格比较低的自住的这样的一个房子。 对，咱们就举刚才那个例子，刚才不是说北边新出了现金房也出了共产房吗？比如说假设您是在西二旗这边上班的一个技术，然后假设呢比如您不是北京人，您是有北京的这个工作居住证明，您孩子现在马上面临着上学，那您是不是买共产房是您目前能解决的一个问题，上班又近，孩子上学又得到保障。因为我记忆很深，就是我们上周的这个，因为我做企业看房用的是那种小车，就 GL8 等等，我们这里边就有一个妈妈怀孕已经8个月了，跟着我们看房，这就是一个明显的刚需。 好的，那我们下面再来看下面一个朋友问题啊，就是最近呢也是有朋友一直在问这个兴隆啊，因为也是这个高铁可能慢慢要开了之后，可能要开的这些城市呢大家可能就会比较的关注啊。有朋友问到兴隆的房子可不可以去买呢，就是我们不说投资啊，不说什么，因为还是要先想到去自住嘛，因为你有了自住的这种属性，其实它相应的比如说它各方面它其实才会发展越来越好嘛，对吧？所以像很多朋友说这个兴隆的房子可不可以买呢？ 可以啊，就是咱们今天应该刚出了一个新闻吧，北京的大七环马上就要通了，那您自己可以看看它串联的区域，其实大七环是一个利号，京城高铁是第二个利号，然后这两个轨道交通呢就把兴隆还有包括平谷这些地方整个串联了起来。那具体到兴隆，它应该是您从东四环的新火站向北，就是京城通了之后，京沈通了之后坐四站就到兴隆了，那其实不到一个小时，半小时40分钟作为第二居所也够得着。那兴隆现在比如中冶这种大的央企或者融创这样大的集团都做了很大的社区，这个融创里边就包括比如小学、中学、博物馆，那您将来考虑比如孩子老人住在那儿，那也很舒服。 所以说啊，就是还是要看就是大家的一些需求吧。 对， 如果您比如说在那边，毕竟它有高铁嘛，而且那旁边的像什么雾灵山啊什么的，是吧？这些自然资源还是比较不错的。 对， 然后大家呢也可以，比如说在一个小时之内，是不是就能往返很多的地方？包括也要看看那边的像一些配套，是吧？小学呀、医院呀啊等等，亲自去考察一下，我觉得你再去决定到底买还是不买。 是的， 好的，那我们这边也有朋友来问其他的一个问题啊，说在西山那边呢有一个山雨湖，说怎么样？这个我还没听说过，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 山雨湖这个名字很美哈， 对，听着挺美的。 对，这个其实就是刚才我说那个海淀的限定房，我们经常说，就是之前的限定房名字还是以家园府就这种名字为主，最近这两个都很好听，立春湖树。然后山雨湖，山雨湖呢是中国铁建然后国瑞还有碧桂园三家一块做的，然后它现在有一个名字叫做 一湖三国将嘛，因为三个都是很大的企业。这个就是刚才我说在泰州坞村，泰州坞村呢这块地现在您去的话应该售楼处还没建，您能看到的一个在盖的售楼处是万科的售楼处，三块地是紧邻着的，万科的、葛洲坝的还有山雨湖这块地。然后好处就是限定房海淀53,不好的地方就是旁边还是有回迁房，包括有公租房，包括离地铁稍微远一点，以及目前交通还不是很方便。 好的。有位朋友问啊，说买了个大兴的二手房，说要是我卖还需要再等5年吗？这个2年和5年的区别是什么呢？ 现在2年和5年区别不大了。2年就是以前比如说咱们有一个营业税的问题嘛，以前营业税是5年，现在早就改成2年了。那2年以前呢，就是满5年免税的这些基本上现在有改过了，所以满二其实您满二就可以考虑出售了。 当然就是可能会增加一点税， 对， 增加一点税，当然还是要看您自己的需求。比如说我现在就是非常急需我要换个房或者怎样，那您也没必要说就是一定要再等5年，对吧？就是税稍微高一点而已。 对 啊，好，我们刚才呢也是解决了一些朋友的这种问题哈。然后呢，我们这边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在问啊，就是说特别想找一下临地铁的这种面积小点的那种别墅产品，现在有吗？ 面积小点的别墅产品，我不知道您预算是多少，因为我之前刚做过一个表盘了一下，咱们从西往东说，然后西边临地铁，那我就不说那个价格了，因为多少价格都有。那最便宜的可能周口店地铁站旁边那两个万科的叠拼，然后天恒魔术，这俩基本上都是320到400万。 这个是挨着房山线吗？ 对，就是地铁房山线验房线的支线周口店站。那这个总价在这儿。另外呢，地铁房山线的延村站旁边中天恒最近在出它的叠拼，这个叠拼呢差不多大概多少钱，600-700万吧，就是延村地铁站旁边，这是一个。再往市区就是再往南过来呢，可能就到了，因为4号线应该没有别墅产品，然后呢就是8号线，8号线瀛海这个片区，瀛海府后期可能会推别墅，然后万和斐丽是肯定会推别墅的，这些限价都在5万多，就是5万出头。您可以看看，基本上面积您按140来做。然后再往东的话，到了亦庄这条线，那其实保利也好还是首创也好，也都有自己的叠拼产品，基本也都是5万多的价格。转到东边目前别墅很少了，而且限定房的地块也不集中在东边。您现在能看的是阳光城的别墅，那就比较贵了，这个它旁边的地铁站现在还没开通，是19号线的北神树站。这个19号线还挺方便的，就是从东坝甩过来，然后穿咱们城，然后再去到通州新区那边，等于说这个北神树站您坐上之后，我记得好像是6站到咱们现在脚底下的建国门这块就比较方便。然后这个但是比较贵，它可能得1000出头，1000多万。然后再往西南再往北转呢，就到了顺义。顺义一直是地铁比较频繁的一个区，就是别墅比较频繁的一个区域。目前您可以看的，阳光城潭悦是一个，然后限定房里边瑞月府后期可能会出别墅，太和之前是说自己要出90平的别墅，但是后来没有消息了，就是都在孙河啊，还有那个顺义线，就是这条地铁线上的板块。如果再往北转，那就又到了正北边。正北边呢，还是就是咱们说的未来科学城这个片区。这个片区如果是商品房的话，那比如说保利的未来城市， 然后他有自己的大户型的产品。之前说的陷阱房，反正保利的何月华喜可就是陷阱房里可能会有别墅的产品。嗯，就这样一个地铁边。 嗯，好的。当然我建议您也可以看看二手房啊。 对对对。 对，因为二手房可能选择余地更大一点。 对。 就是包括它可能在东南西北啊各个地方它都会有。 是。 而且也如果您预算有限的话呢，建议您也可以看一看，就是刚才说过比如像有洋房有别墅可能也有刚需，就是产品都在一起的这种、 对，就是在一个地块里，比如丽春湖墅在一块。 对，然后呢、也可以看一看，比如说有的那个楼顶是带露台的是吧，一层带小院的、看看是不是也能满足您的一些需求啊。 是。 最近可能问这种问题大其实还真挺多的。 对，因为改善需求的居多。 对，现在可能大家这种需求量一直在有、只不过前一阵子一直在观望嘛。 对。 那现在可能就在又在继续进入到了市场当中去购买了。 是。 来我们再来看这朋友问题，空间问一个问题，说请最近朝阳有没有像共有产权的房子可以申购呢？ 朝阳最近还没有，倒是陷阱房孙河那边该推了，应该马上就要开了。 就是等什么时候有了我们会及时的告诉大家吧。 对， 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也不要这个太着急哈。 对。 然后这边有朋友问到说这个贷款大概能在140-150万的话差不多我能买多少，在哪儿能买多少的房子呢？ 贷款140-150万，那您看您首付是首套还是二套呗。如果您按首套算的话，那其实差不多您的总价预算也就是250-300万嘛，对吧？300出头。那这种情况其实刚才说的那个首付100万差不多，就是基本还都是远一点的，比如地铁边大概是五环外的地铁边的一居室，或者很小70平以内的两居。如果是新房的话其实以现净为主，然后现净还得是那种贷就是60-80左右的房源有的。 然后这边有人问这个河北啊那边有一个这种房子就是没有房本的只给租赁合同，这种房子能买吗？ 那、这种就是 那肯定不能买， 对，所谓的小产权嘛。 对对对对对。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样的疑问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进行互动，包括大家如果想参加我们的这个装修陪同计划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那如果在节目时间之外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报名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了。好的，那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健康加油站，那明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房产方面的其他事情，明天见吧。 广播领福利，瑞麟十年健康行，本档活动由瑞麟乳业独家冠名赞助播出。 如果您是年满50周岁的，如果您也想了解瑞麟羊奶粉的新朋友，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就能免费领取中老年健步鞋一双。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是的，为了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瑞麟羊奶粉的支持和认可，瑞麟乳业特别赞助了100双的中老年健步鞋免费派送，所以如果您听到了就一定要把握住了，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年轻的时候啊，我在单位就是个运动明星，什么羽毛球、网球、乒乓球都会玩。现在呢虽然退休了，我每天呢还是会运动一下的。这次报名领的健步鞋特别舒服，没想到免费送的东西也能这么有质量。 我坚持跑步已经10几年了，深知鞋子的重要性。鞋子漂不漂亮不重要，最重要的呢是一定要合脚，毕竟啊穿得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这款中老年健步鞋我推荐试一试，舒适稳当还很轻便，关键是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这多划算呀。 感谢大家的参与，也感谢大家的认可。如果此刻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请一定要关注一下瑞麟十年专档，特别赞助了100双的中老年健步鞋给大家。 是， 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的，只要您也关注健康、热爱运动的新朋友，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就能不花钱免费领取一双健步鞋了。时间有限，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报名了。